几年遇见了伤心，我愣在原地，撑开伞，在往事的雨，泪水却难停。闭上了眼，淡蓝的从前，推不开迷恋。我爱了谁，又失去了谁，等待再相遇。有些话想说在老去之前，有些人难入心，所以分手。往往看不清，想不明，说不清，却赌上一生的感情。如果看到他就告诉他，我仍在为爱挣扎。尽管头发胡渣纠缠着牵挂，我只想对他说我没说完的话。如果看到他告诉我，就算我会放不下，不怕时间空间寂寞的轰炸，只盼他的情找到新的路回家。找到新的路。